其实你真的不用口是心非，语言再如何完美也不过是欺骗。就算爱一回伤一回，偏偏还是学不会。我真的不该问你那个人是谁。哦，这世界突然下雪，有颗心正在崩溃，流泪中关心或拥抱都轻无打扰，谁也温暖不了，因为你说我们并不适合。这个笑话太冷，竟然说什么理由，我不想知道，我只想保留一点我在你面前哭的骄傲。有些事冷战一战，我看永远能做不到。情无的人。